日落，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。每一丝痕迹的的香气，别叹息，宁愿喘息。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人与敌。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。